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前几天一个同事跟我说一件事啊，说他给以前的一个同学发微信，结果每次发微信呢，对方都回得特别慢，而更让人气的是最后对方干脆就不回了。之后呢，我这同事一气之下就把对方的微信删除了。听完这话，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同事太冲动了，没准人家真有事儿呢。其实想想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回微信的时候，可能是当时手头太忙顾不了，等到不忙了呢，回微信这件事儿也给忘了。那么如果换做你，不回微信是为了什么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。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

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这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。 爱是一道光，自卑。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雷神正位。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1705的听友留言说，想点一首潘越云的《痴情不是一种罪过》。他说这首歌的节奏一响起，就觉得立马回到那个琼瑶剧霸屏的岁月。以前觉得琼瑶阿姨的剧很夸张，但是现在看到这些网红脸和毫无美感的诚意配乐时，觉得以前的剧真的是很经典。而每当听到这首歌呢，也想起了自己在年轻时追剧的时代。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好像有一首歌代表自己的那段时光，你心中又有什么歌让你想起自己的青葱岁月呢？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你看